喜迎春，广播过大年，欢乐好声音，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精彩不如先，欢喜过大年。 一首歌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绿草苍苍，白雾茫茫，有为佳人在水 牵挂。